好，由我来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一段时间来学习。主权你就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就是要认识这两点，教会的圣，教会忠实的施行圣礼以及惩戒。主求你就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课程，使我们更加认识合你心意的教会是如何在这个地上所运行所建立。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上一次的上课有提到，就是如何识别一个真教会。那上礼拜有我们知道说有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圣道 ，yes， 忠实的宣讲圣道。第二，我们圣礼，对，纯正施行圣礼。再第三点就是惩戒。OK， 那上礼拜我们分享的是宣讲圣道，那这礼拜是要提到的是施行圣礼。那大家知道圣礼，圣礼是指着什么？圣餐还有洗礼 ，yes。所以这个都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圣礼，因为这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并且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读到，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设立，并且吩咐我们要去行的这一件事。那圣礼跟圣道，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从上次的上课我们知道圣道所要做的是什么部分，那这里圣礼跟圣道是表达同一件属灵事情，而且圣道是由耳朵所听，在心里生发信心。那圣礼的部分就是我们可见的，我们可以透过眼睛看见。所以我们会在这里，我们也会常提到，就是说圣礼就是可见的圣道，因为我们透过我们肉眼所见的，我们再一次坚固我们所听见的。所以在彼此信条这边提到的，他说的圣礼，他前面提到恩慈的神顾念我们的软弱，这里的我们是指着圣徒。那我们的软弱是指什么？这里的软弱是指我们在这个，虽然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但是我们仍在这个世界与罪对抗，或者是说与罪在挣扎。所以上帝顾念我们，为此设立了圣礼。那这个圣礼主要的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培育及坚固我们的信心。那这个圣礼呢，这边也再一次提到，圣礼是将与福音真道联合，使我们更有力的感受，这个是那个牧师有翻译的，使我们更有力的感受他借着他的道向我们宣告及我们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所以我们透过除了我们听到以外，我们也透过我们的看见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所听见所而生发的信心。那这里彼时 教条这里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这些东西，这些圣礼不是虚空毫无意义，这是因为这里在指的是说这个圣礼所代表的是谁？耶稣 ，yes， 他代表的是耶稣。那他指向耶稣，所以这一些圣礼的执行是有意义的。那我个人是比较好理解，是在那个西敏信仰告白这边第27之一这一点，他说圣礼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那我们如果想到 既然圣礼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新约的圣礼指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洗礼与圣餐，主的晚餐。那我们如果有想到旧约的记号是什么，在亚伯拉，诶，有，我刚听到谁讲的，割礼， yes， 割礼，就是在亚伯拉罕那时候，他是不是透过割礼就是形成一个记号。那这个割礼本身来讲，割礼有没有特殊的效力？其实没有，但是这个割礼之所以有效力，有与世界所分别，是因为上帝指定这样的方式，就如同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圣礼，也将我们与世界有所区分。所以我们可以把旧约的亚伯拉罕跟所施行的割礼来做一个连结跟思想。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那个 27.1 后面有提到，就是说表征基督和他的恩典，并确认我们在他们里面有份。在 27.1 的第二行那个要补一个字，有份，就是我们在他里面有份。又在属教会的人与世界其余的人直接设立一个可见的区分，是不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亚伯拉罕所受的割礼是有相类，就是相同的一个作用。所以当只有基督徒，只有在地的圣徒会有所谓的圣礼，因为我们的确就是与这世上是有一个可见的区分。那并且这一个可见的区分是按照上帝所吩咐，并且是在基督里面。 OK， 所以我们看到的再来下一点，就是圣道在人心中产生信心，圣礼坚固圣徒心中的信心。我们有没有观察到这是有一个所谓的次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只有圣徒会有领受圣礼的恩典，因为既然你圣道在心中产生信心，圣礼是为了坚固圣徒心中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何来的坚固？因此我们必须先领受圣道，你必须先生发信心，你才有后面的圣礼，领受圣礼。所以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那个如果还没有受洗，我们粗略的在以前的教会也许会粗略的提到，就是说还没有受洗还不明白的先不要领圣餐、领饼、领酒。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更深一层的意义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当你还不认识上帝，其实你领这个饼、领这个酒其实是对你毫无益处。那我们也知道这是冒犯主的身体跟主的血，甚至是与你有害。因此我们会告诉大家说，如果还不认识主，还没有受洗，先观摩，不要领。 OK， 好，那施行圣礼是主所吩咐的，并且哦，对，我要提到这个就是说，那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刚刚提到说圣礼只是一个表征，就是一个代表，那施行圣礼是必要的吗？大家觉得施行圣礼是必要的吗？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是必要的，可是有没有去想说为什么？为什么要施行圣礼？耶稣命令我们。Yes， 耶稣命令我们。在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在马太福音26章的27到28。对。然后再来一个是马太福音的28:19-20。这个是 单纯的领受命令，那其实施行圣礼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耶稣基督也应许你是就是施行圣礼领受圣礼的人得着益处。这个也是在，那这个得着益处是什么啊？那个施行就是领受圣礼可以得着益处，大家有想过得着益处是什么？益处是什么？洗礼之后归信上帝就一帆风顺吗？不是，这里的得着益处其实是所谓在我刚提到的马太福音28章的20节，遵守父的命，遵守他的命令，耶稣基督应许什么？他就常与你同在。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应许你的好处，应许你的益处，这样。OK， 这个是第一页这个部分。那我们会继续再讲下去，讲一下，就等一下，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所以我们认知圣礼是刚刚提到，圣礼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按照他所设立的执行圣礼。那这里书上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所认知的圣礼就只有两项。第一项就是洗礼跟主的晚餐。那书上是提到说，其实在罗马天主教有其他的圣礼，那这个就不在我们讨论范畴里面。那大概就是有额外，我们就是知道说，在其他的宗教，他认定圣礼还有其他的部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认定主所设立的才是圣礼。那牧师在这里提到的举例是西敏信仰告白的29:3，这里在讲圣餐的部分。圣餐部分我们应该也很熟悉，我们通常都会每个月会有一次。那我们来看一下信仰告白怎么说。他说，主耶稣在这圣礼中吩咐他的仆人向会众宣读设立圣餐时说的话。我们通常会读哥林多前书，对吗？然后接下来祷告和祝福饼与杯，好将饼与杯分别为圣，有别于一般用途。接下来要做什么？拿起饼来擘开，要拿起杯来，他们自己要领圣餐，将饼杯分给领餐的会友，但不可以分给未出席的聚会者。这个是就是定在西敏信仰告白的29:3。所以我们必须去检视，当我们去到一个教会，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这个教会有没有忠实的施行圣礼，就是忠实的施行圣餐，就是照着主所吩咐的每一个步骤来做。如果没有，也许我们必须要去思辨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在台湾其实有很多教会，但我们必须要去分辨。你当你去到外地读书或者是工作，你在外地有一个聚会，你必须透过第一个传道，忠实的宣讲福音；第二个有没有忠实的实行圣餐，这都是你决定你要不要委身在那个教会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在圣餐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是不是有宣读圣经圣餐，设立圣餐时的话，有没有祷告祝福饼和杯，有没有擘开饼来。那这擘开饼来，我们大家就稍微复习一下，我们擘开饼来这个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说我们要是透一个饼然后擘开？ 对 ，OK， 对，因为是一个身体擘开，因为我们是同连结于一，擘开，这就是这么强调为什么要有这个。OK， 好，所以这是一个。那岔题，这个岔题非常有意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牧师拿这一份参考资料。OK， 这是在讲说，薄饼有其历史的，有其历史以及基督论的原因。那路德宗反对薄饼，他们有一些教会是反对薄饼的，这个是其实他们都是有根据的。那我只有一点点粗浅的了解啦。那这也许我们可以之后可以有一些讨论这样。那我这边只提出来说，我们跟路德宗大概最大的差异是哪边？就是在路德宗里面，他们对圣餐的概念就是，临在，上帝真实的在这个饼，就是所谓的 in with under， 在这个饼里面。那当然不是饼变成，不是变质，而是上耶稣基督的临在。但是改革中的薄饼，它的领这个饼是指的是说，我们是用信心来领受这个饼，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透过信心领受，而不是耶稣基督真的变成这一块，真的在这个饼当中。那这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就是在于，我们的基督论是说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一个人，而且他现在他的身体是在哪里？ Yes， 就是我们昨天大家很熟悉的，他现在耶稣基督在哪边？是在上帝的右边。所以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不会真实的临在这一块饼当中。对，这个是我一个粗浅的了解，所以大家可以有要讨论的话，我们之后会有一些细部的讨论。 OK， 然后接下来是圣礼的部分，就是洗礼的部分。那洗礼的部分外在记号是水，水的多少以及是不是浸水还是点水，那洒水一次还是三次，这都不是重点，这都可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指向的就是耶稣，而且耶稣也吩咐我们必须透过水重生。那以前我们大概比较看到，即便是点水，我们都会习惯看见的是奉父子圣灵大概洒三次。那上次我们在新福施洗只有一下，其实一开始我是还蛮觉得，是好像少了一点，是什么？我自己后来我再去详读了，再看一次，OK， 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就是我们所领受的这样。好，那这个是圣礼的部分。那也许我们可以停一下，如果大家对于圣礼有什么可以提出问题，或者是可以讨论。那另外这个部分，很建议大家可以回去听我们的新民信仰告白的27、28、29，就是论圣礼，然后洗礼，对，洗礼圣餐这三个部分，这三个章节，如果大家有一些想要再细究澄清的部分，可以再听一次，我觉得帮助会很大，或者是你可以再拿出信仰告白，我们再读一下这三个章节。好的，那有吗？大家有对于圣礼有什么讨论？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部分是施行教会的惩戒。施行教会的惩戒， 有圣经基础的教会惩戒有积极正面和负面的意义，正如我们所领受的诫命，大家对于小要里提到的十诫，我们都会很习惯，他会告诉我们某一个诫命，第一个禁止我们做什么，某一个诫命吩咐我们做什么，所以这就是积极正面，它就是吩咐我们应该做什么，负面的禁止我们做什么。那教会的惩戒，教会的所谓的教会的规范其实也是一样，有所谓积极正面以及负面的。但是教会在做这一些事情的时候，目的都是为什么？为了限制弟兄姐妹荼毒他？我想不是，就是主要就是要使弟兄姐妹在属灵当中成长，并且得着属灵的好处。这是教会之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圣道跟圣礼都有惩戒执行纪律的功用。圣道圣礼有正面的劝勉喂养圣徒，也有负面的惩戒跟刑罚。那其实在这个书上他有提到，就是说正面的劝勉喂养，就是所谓的鼓励建造坚固，并且透过主所指定的方式，还有主所指定的人。因此主所指定的人，在我们教会我们应该会很知道，就是说我们必须由牧长来牧养。对，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给牧长有这样的责任，他必须做这一些事情，这是正面的鼓励建造坚固，当然也包含负面的惩戒。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圣徒要怎么办？要顺服教会的牧长吗？要吗？有需要吗？啊？对，为什么要顺服？为什么要顺服？顺服权柄，顺服权柄。这个我们当然可以这么很笼统的说，哦，你就是要顺服权柄。但是这的确没错，但是有一个最高的权柄是什么？上帝，对吗？上帝的话，我们顺服上帝，顺服圣经，顺服教，接下来顺服教会。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理当顺服。我们可以看大家可以就是记一下，就是在希伯来书的13章17节，这由我来念，这也教导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并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所以你们弟兄姐妹总是记得你们的牧师、你们的牧长、你们的长老是将来要为着你们的灵魂所交账。所以他被托付的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鼓励建造坚固惩戒，这都是为着你们属灵的好处。但是弟兄姐妹也应该要有一个智慧在判断，万一你的教会的牧长是因着你个人，就是因着人的喜好习惯所执行惩戒或者是鼓励，这个弟兄姐妹就必须判断，并且提出来告诉你的牧长说，甚至是对他们 say no， 就是说不， 你这违反圣经的教导。 OK， 所以这个是OK， 那刚刚讲的是正面的部分，那接下来是负面的部分。当人犯罪不听劝诫也不愿意悔改，教会在劝诫之后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禁止他们领圣餐，接下来就是逐出教会。其实这个我们在牧师在讲台上面也提过，就是说其实禁止领圣餐跟逐出教会其实是同等，但是只是说它有程度上的差异。那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大家有，就是为什么牧长要教会要做禁止领圣餐，甚至逐出教会？目的是什么？ 为了挽回他。 啊？为了挽回他。第一个，为了挽回，有延伸说为了挽回他，还有呢？ 但。 OK， 禁止他们吃喝自己的罪。还有一个，大家都想到那一个犯罪人，还有一个就是为了保护其他教会的成员。大家可以很容易理解，如果一个教会对于罪一直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个罪会不会有所谓的延伸，就是影响其他的人？例如某一位弟兄姐妹，他觉得来主日好像可有可无，就是这样很随性，那教会如果不对他劝勉，不对他劝诫，那其他弟兄姐妹久而久之会不会也认为说，哦，原来教会不是这么看重主日，或者是大家在主日的时候就是心不在焉这样。所以这一些其实都是会造成一些影响，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罪就像笑，它会整团发开。 Yes， 所以因此教会必须也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情，就是劝诫当有罪发生在这个世上。好，那刚刚提到的逐出教会为了是要挽回他，那为什么逐出教会是为了要挽回他？有谁有这个概念？赶出教会不会太残忍吗？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再接触到福音了？那怎么可能可以挽回他？有谁有想过逐出教会的目的却是要挽回他？为什么？甚至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说连跟他吃饭都不行，大家有想过吗？OK， 就是这个，其实逐出教会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认知到犯罪的严重性。那我们怎么去理解犯罪的严重性？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什么之子，光明之子一样，对不对？那在这个世上是什么？属于什么权势？黑暗权势，对吗？当你是，如果你真是光明之子，你去到这个世界是充满黑暗，你会不会有机会回想到我要赶快回到这个家当中？也许大家都有成长的经验，就是小时候都会怕黑，当你出去到很黑的地方的时候，你会不会 赶快要回头。这是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当大家小时候，或也许或者是已经当父母的，你也可以观察到你的孩子们，当他小的时候进到一个打开全部黑的地方，他会不会回头？ Yes，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当你把他逐出教会，也许他真是属上帝的子民，他会回来的。 OK， 这个是逐出教会，所以可以看一下那个西敏信仰告白的33点，30:3跟30:4，这一些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教会的惩戒会有几个目的，为的当然是为着使他们再回来，接下来就是保护其他，保护教会，避免弟兄姐妹犯同样的罪。那透过劝诫，透过停止圣餐，赶出教会，达到我们刚刚提到的目的。好的，这个是教会的惩戒，教会的惩戒也在我们细密信仰告白的第30，所以大家在这一段你可以回去看27、28、29、30四个章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细细的思考。所以在这个惩戒的部分，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也许大家也是经常在身边会碰到的，就是当一个弟兄姐妹已经在平常，他在教会外面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说的压力包含例如工作时间很长，例如人际关系，例如家庭的责任之类的，各式各样，大家可以想到，以至于他这位弟兄姐妹没办法遵守教会的一些规范。那教会的规范，其实教会的劝勉，教会的就是所谓教会的劝勉，就是主日团契、灵修等各式各样的属灵的一些规范。那大家觉得教会要执行惩戒吗？这个前提是他已经很辛苦了，他甚至就是已经忙不过来了，但是他来到教会。 OK， 如果大家想一下，这个要惩戒吗？但是他没有，他没办法就是遵守教会的规范。要吗？大家有点头决定要惩戒的可以举个手让我了解一下。两位、三位、连那个古圣义有举手。 OK， 那如果 不要惩戒的举手，有人觉得不要惩戒吗？没有没有，这是一个 open issue， 大家可以，对，虽然很挣扎，我相信大家在面对这样的事情其实会挣扎的，不是这么单纯，就是说啊，就是一刀就下去，不是，这个是需要思想。 OK， 但我提我的看法，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一个弟兄姐妹在外面受到这么大的压力，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困难，因此来到教会，我们更应该要要求他。为什么？啊？给他信心，给他次序，还有呢？Yeah， 我自己有一点点偏向这一个答案，就是 正是因为他在外面受到这一些，我们刚刚提到来到教会你们是什么之子？光明之子，在外面是黑暗的权势。正因为外面就是这么混乱，使他超时的工作，使他有混杂的人际关系，复杂的家庭责任，各式各样的困难都在这个人身上。他是不是应该回到教会重新建立何为符合上帝心意的次序规范，好让他可以回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罪恶的世界，来分别什么是讨神心意的次序跟条例规范。所以忠实的施行惩戒，我自己的领受是一个莫大的恩典。那教会愿意这样施行，真的是要感谢上帝，让教会有这样的权柄，为的是要挽回弟兄姐妹。OK， 这个是，好，结论。这一章的结论，基督赋予教会作用和目的有哪几样？目的是要造就基督的肢体，使其成为基督的身体，有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认知教会应该是有哪三个标志？圣道、圣礼、惩戒，所以是包含这三点，并不是说教会只做这三点，而是你应该要找到一个教会是有忠实的做这三点，当然可以额外做其他的事情，但是你不能颠倒了，就是教会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可能这里可能只做了一样或两样，而是我们应该是在基准是教会做了这三点之后可以再加入，因为这个教会 这三点只有教会可以做，其他的例如突然要举例好像有点困难，例如托儿，对，也许这个是例如这个，也许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家来的，例如一些活动，对，这个都很多可以，桌游各式各样。所以我只是要提到的就是说教会必须先有这三点再加入其他的，而不是有其他的好像在人差不多了我们再加一下这样。 No OK， 所以这也帮助我们，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当我们在选择在哪里聚会，或者是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有许多教会的选择的时候，你要怎么判断？因为这三个会帮助你知道说基督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OK， 所以这里没有三个记号，这三个记号就不是基督教会。一个基督徒留在这个没有这三个记号的教会，肯定是会蒙受亏损。好，那我今天的部分教会的圣礼跟惩戒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对于惩戒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提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如果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教会的目的都是什么？人数增长。但是实际上来讲，人数增长跟这个是有所抵触的。你忠实的知心惩戒，你甚至要赶人出教会，这个对于教会的治理是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如果一个教会一直强调所谓人数的增长要更多，倍增，人数倍增呀，这个是会有问题。所以我想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没有，我没有看过就是所谓的逐出教会，在过去的经验。 我有看过，在那个以前新生命小组教会，就是有一个男生，他会一直跟其他女生交往，然后他就被逐出教会，然后给出的理由是他会影响其他人，所以要小心这个人，就请他出去。那我刚刚在思想的是，这种是很显性的，并且他可能已经很直接影响到一些合作的气息或什么。 对。 那这种算执行惩戒吗？还是这种其实只是把老鼠洗出去的概念？还是我不晓得，就是如我们刚提到的赶逐出教会跟犯罪有关系吗？ 对， 持续犯罪 是 无怨悔改的。 对。 那如果有一些不是这么显性的，或没有那么很快直接性影响到会有的，这是惩戒也应该惩戒的对象吗？ 是。 是吧？ 对。就是我们劝勉你，我们总是会理解，就是教会在执行惩戒，所谓的逐出教会，通常是已经是到最后一个步骤了。在这之前，其实会有一段时间在鼓励，在劝勉，接下来警告，接下来停止圣餐，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执行。那终究是希望他们可以回转。对。好，那还有吗？还有。 影响其他的人，就是就像那个金龙说的一样，就是显性的， 对， 就是会变成一个效、 嗯、 但是其实有很多隐藏的东西， 对，没错， 对，可是他们就不太会去讲， 是， 就是隐藏的东西，因为有些人是包装不很好，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大部分就算读书人，我觉得最重要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他到底有没有够认识我们的上帝，不然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是说，就是怎么讲，把反复教他，可能就是他对他来讲，我就是行为上啊，就是他并不认识我们的主啊。 是，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是，教导是非常重要的。 是，所以这也是刚我提到，就是说它是有个次序性的，教会的惩戒一定是针对圣徒，施行圣礼也是针对圣徒。那你怎么成为圣徒？你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所以因此教会必须忠实的传讲福音。当你领受了生发了那样的信心，才会有接下来。OK， 好，我们时间到，我们对不起。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很少，甚至都没有真正看过一个教会在执行圣洁到一个步骤，到最后就是教人除名。除名其实就是逐出教会，就是将你在教会登记上的名册，就是你已经不属于这个教会的会员，也就是你不再是这个身体的肢体。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但这不一定就表示你是把他的身体禁止他进到教会来，因为其实保罗也讲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他要求 哥林多教会要把那个犯奸乱伦的人赶出去，但是他说他把他交给撒旦，或许在什么主耶稣的日子，他的灵魂可以得救。一个人的他的灵魂要怎么得救？他还是需要听到，他还是需要在这个恩典之下。所以你可以将一个人赶出教会，当然就是如果他真的很恶劣，像千龙讲的，也许你真的需要把这个人就是不准他进来。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希望他，是的，这是对你很严重的警告，你也不愿意悔改，但是你应该继续的来，继续的接受教会的教导。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有的少数经验，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也不会要继续来。 嗯。 这当然是我们看到会很难过，但是这其实也提醒我们一个，将人逐出教会，虽然保罗说连吃饭也不可，但这不表示说，这是认知我和你真的按照教会的审断，我们不再是弟兄姐妹，但这不表示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因为你跟他没有交往，你不督责他，你不鼓励他，他怎么会有机会回来？ 对， 但是这也提醒我们。这也提醒我们，就是如果有这样的状况，你不能只做好人，也就是说，你不能把他当做好像这件事不存在。你真的要帮助他的事，你要劝他，你要鼓励他，你不能跟他同一个鼻孔出气，你不能够只好像就是说，哎呀，这个没有什么，我们他们好像教会怎么对你这么苛刻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样子对他反而对你自己反而是有害。所以这中间真的要有很多属灵的事。 是。对，因为我们总是知道他那个惩戒是为了挽回他，所以 OK 好，那我们做结束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吧？这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让我们有所学习，也教导我们，指教我们，好使我们有所分辨何为你的真教会。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保守我们等一下的敬拜，主啊，都是符合你的心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